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大家好，学民思潮喺呢一度有一个好重要嘅呼吁。我哋见到林郑月娥夠膽企出嚟話少數人嘅反對唔可以扼殺全香港700萬人嘅意願。喺星期一唔係週末嘅集會都可以坐爆呢一個嘅公民廣場，坐爆埋馬路。我哋見到梁振英、林鄭月娥真係好可恥。我呼吁大家由今晚起通宵接力，带埋你的丈夫，带埋你的丈夫，全部带上来，我们要坐爆人民广场。 特別節目《香港電視科》啦，天涯若比鄰第二次同大家見面啦。咁即係以前我都講過啦，做呢個節目咧就其實得我自己一個人坐喺鏡頭面前嘅，咁啊同個電話喺度對話啦。咁但係今日咧有個真人喺度啊，呢個唔係 virtual， 呢個真人嚟嘅，呢個就我已經叫你係阿炳啊嘛。 係啊，阿炳。 嗱，全名咧就係李炳光。咁啊，首先啊，恭喜阿炳先。就呢個 Lessons in Descent 係嘛？ 係。 未夠稱就入選咗今年嘅香港國際電影節嘅一個影展嘅部分。 係啦， 係嘛 ？OK。嗱咁你就會問啦，就香港電視科咧，其實就訪問一啲海外嘅香港人啦。咁點解今日有個真人坐喺度咧？咁就麻煩你介紹下你自己。 我阿炳啦，咁我而家就係未夠稱呢個電影嘅市場監製。咁本來咧我就完全唔係做電影行業嘅，同紀錄片完全談唔上關係。只不過好偶然嘅機會咧，喺英國牛津一個討論香港政治嘅研討會嗰度咧，就認識咗呢個導演。咁就 佢咪叫 Michael Tong 啊 ？Matthew Tong。 Matthew Tong 係。 係啦，咁原來佢係一個好熱愛香港嘅人嘅。咁其實不嬲都有一枕住都會有一啲外國人咧對香港嘅文化覺得好有興趣嘅，係覺得好獨特。咁佢中意到一個地步，佢嘅大學論文都要研究中國嘅政治啊咁樣。咁佢一路都想嚟香港搜集資料。喺原本想搜集資料寫香港政治嘅時候咧，就路過見到黃之鋒講嘢，又路過認識到馬雲琦。咁 你意思路過嘅意思係喺網上路過定係香港？ 真人路過，佢嚟搜集資料去訪問， 即係香港做 政治人係啦，咁佢我準我讚我自己導演獨具慧眼啦。嗰陣時係2011年，未有反國教嗰件事嘅，咁佢就覺得好值得去，即係不如講 existing 嘅，或者講 upcoming 或者嚟緊嘅發展。咁所以咧就想去捕捉呢件事，咁就捕捉咗反國教嘅過程啦。 OK， 嗱咁大家聽到啦，即係其實香港咧喺國際上都唔係默默無聞嘅，咁好多即係就算唔係香港自己土生土長移民咗去海外嘅人咧，其實都對香港好有感情嘅，係嘛？咁嗱，嗰個導演本身咧，即係當然咧，我哋今日比較遺憾啦，我哋未必見到佢啦。但係首先我諗啲觀眾會對阿炳你阿平啊，你個人有少少興趣就係話，譬如你點解會由一個即係同電影冇關、同紀錄片冇關，然後居住喺英國嘅人， 係 點解會即係同呢個紀錄片發生一個關係呢？ 我想首先同導演都投契啦。 但你未識佢噶嘛？即係你見過之前未識佢噶嘛？ 嗰個 occasion 就好得意嘅。嗰個研討會咧就係俾一啲喺英國各地大學研究東亞政治人咧去present 佢嗰個碩士論文。 邊間大學啊？ 各間大學都會去嘅。那個場地係喺牛津，但係咧因為 即係喺牛津市。 在牛津大学用了牛津大学做一个 venue。 哦、University of Oxford。 是啦。 就在那里的 campus 度，就是个校园度入面就有一个会。是就是说所有英国研究这个东亚区的人就来自己读自己的论文。 是啦是。咁、即互相嘲下对方咁样啦。咁但是在其中一个论文的时候呢我就留意到有一些 points 我又想落去问一下嘉宾即其实我不是很同意的。咁样就讲多啲香港教会的情况嘅。咁我个对同即我个理解同佢讲有啲唔同。咁、我就落去问嗰个嘉宾一啲嘢、但係同时呢我嗰个导演阿 Matthew 呢又系问緊同样嗰啲问题。咁 佢问问题佢问问题佢唔系走去即係 present 嘅。 唔系佢都系好关心所以佢听。 即係话喺一个场合嗰班人就讲緊即係某一啲嘢。咁你只不過兩個路過，啱啱啱就撞到， 係啦， 咁就傾開香港嘅嘢， 係啦，咁咧喺呢個原本研討會就去聽人哋嗰啲論文嘅，咁、但係我哋又幾即係，咦？點解呢個人即係一個？佢會知咁多香港嘅嘢咧，咁樣咁於是乎我哋就離開咗嗰、那個auditorium， 就出咗去出面傾，咁一傾就傾咗三個鐘啦。 哇！ 咁之後咧，好不幸咧，就每一次傾偈都傾三個鐘啦。咁所以佢嘅屋企人咧都投訴嘅，即係俾得太多時間去傾偈啦。咁樣 咁啊，我諗用英文講一個即係結論啦。呢句叫 The rest is history， 即係其餘嘅嘢就係到今日發生咗，你大家見到呢套紀錄片啦。咁、但係我即係從呢個角度，即係呢個所謂Disaffor 呢個角度去出發咧，其實呢、這、一個電影本身咧，佢而家做到同你未做之前，你喺英國對香港嗰個觀感，我諗有改變嘅嘛？ 哦，一路都有，一路都有。首先就嗱、要澄清一點嘅，我就唔係。同佢由 Day One 一路咁樣去製作嘅、我認識佢嘅時候咧，佢先係拍曬，只不過係做緊 post pro， 做緊後期嘅剪接咁樣嘅。咁、但係一路即係其實而家就算你住外國咧、你嘅資訊根本係好明顯啦，係完全同香港同時間 update。咁、但係個觀感一路會有變，一路會有變係因為你認識多咗，而且你從一個你唔係處身喺度住嘅角度去睇咧，對事情嘅理解反而會有啲唔同。咁、如果再加埋你參與去做一個工作，你又知多啲資訊啊，同埋你身處喺嗰個情況，你感受到啊，有啲嘢我真係做嘅時候，要宣傳呢個電影嘅時候要做決定。 你起碼嚟多咗香港，翻嚟香港多時間啦。即係你如果你即係完全同呢個電影冇關，你繼續喺英國嘅倫敦嗰度嚇，咁、就或者甚至 Oxford 咁，我諗就好難對香港話有一個好。即係好似而家咁樣啊，譬如起碼你唔會同我坐喺度傾偈啦，就算你會聽我， 神奇嘅， 你會聽我節目先啦。但係唔係講真，你有冇聽我節目㗎？ 有， 多謝。 但我太慢，唔知影碟情報室重開咗，所以好瘀。 唔緊要，我今晚都會再出㗎啦。但係嗰個唔緊要啦，即係嗰個唔好講咧，因為嗰個即係變咗宣傳嘅。但係譬如話呢個電影本身咧。我諗對於香港人嚟講，固然咧就即係有一啲觸動或者未夠稱或者呢一個咁嘅題目咧，即係大家都會睇，甚至你今年喺國際電影節。但係喺英國咧，照計呢個電影本身，如果你話俾一個投資者聽，或者話即係俾錢咧，其實相當相當之難嘅。 係，正確。由 proposal 啊去揾資金啊相當困難，因為咧始終事件唔係喺國際上邊咧有一個好大嘅轟動啊或者焦點， 其實香港喺國際新聞入邊嚟講咧，以我哋做呢行嚟講咧，喺而家就差唔多可以講話已經同即係以前比咧係剩翻1% 嘅。 系 你淨係睇下每年嗰個7/16幾多外國記者嚟，你就知道了。 係普遍，就算一個平民印象都會覺得 business as usual， 冇咩特別嘢啊咁樣。咁其實紀錄片仲有一樣，即係我都唔知係悲哀定係咩嘢。其實你去 pitch 紀錄片，你去拍一個大事件，咁我覺得呢個係大事件啦。咁即係人哋可即係真係咧嗰個投資者或者某一個主路人咧，咁樣就會睇下到底批唔批你呢個 project。佢會睇，喂，你嗰件事有冇人死？ 係啊，係啊，唔係呢個係好即係我諗好一個真即係普遍嘅情況啦。譬如話，以前我哋去即係同一啲國際嘅所謂 NGO 去問佢哋攞donation 咁先算啦嚇。咁以前係1997年之前比較易嘅。因為當其時都覺得香港好緊張啊，或者點咁，但係到依家我諗個難度高好多啦。咁唔好講喺香港啦，如果你話喺英國，你話講一個拍香港嘅嘢，咁你喺英國嗰邊籌錢，我諗就即係 對我嚟講，我可能我 day one 已經覺得冇可能做到。 係， 咁但係點解收尾做到咧？ 收尾做到導演嘅堅毅咯，同埋其實咧，除咗堅毅，仲係有一種勇氣咯。係啊，佢、 okay. 基本上係覺得要拍，拎起個機就拍。咁呢樣嘢，我其實即係啲人問我，你話點解會合作啊？點解會做？除咗投契之外咧，我諗我都欣賞呢、這個舉動咯。喺我身邊或者喺香港見到話，啊唔好計，唔好唔有時個計劃冇辦法做到一個周全，但係嗰件事好想做，應該做， 咁 拎起個機就拍啦。 咁咪係啊！我呢個以前我喺影啲陳佩珊我都講過呢樣嘢嘅，就係、是。如果你真係鍾意拍片，其實唔需要諗咁多嘢，拎起部機咪拍囉，就咁簡單嘅事嘛。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呢，嗱佢做到啦，你又點解會即係同佢傾完可以加入呢樣嘢，因為你本身完全冇呢方面嘅背景嘅。 咁首先可能係因為好複雜嘅。首先你話要有一個好全面嘅資金去請到 producer 係啦，成全 team 英國人嘅專才請曬你幫 BBC 做過嘅，咁其實根本冇嗰個資金咯，係啦。咁大家都係有少少即係好樂意去完成呢件事。 唔計呢個錢。 唔係，咁我計嘅，我又唔係，即係我又唔想，我哋唔好就計話俾人聽，佢完全唔計錢啊嘛，即係大概意思係，即係大家你好明顯，無論從你實際真係要做嘅嘢，根本上可能一個好細好細嘅公司要做曬人哋一個 distributor， 一個電影製作公司加 呢啲 喺所有嘢， 我哋而家嘅方法去講，就叫一條龍服務， 嗰一條龍，條龍就喺曬嗰兩三個人度啦。 咁但係成個製作喺邊度做嘅？即係嗱，你嚟香港拍啦，咁係咪嗰個成個即係嗰啲製片啊，或者後期製作？ 後期全部拎翻曬英國做， 拎翻英國做， 係。咁、哦、所以就又貴咗啲咯。咁同埋因為咁導演都仲有其他工作噶嘛，佢會幫啲 corporate 啊剪片啊寫 copy 啊咁。咁因為即係拍紀錄片又真係交唔到租嘅咁樣。 係啊。 咁所以一路做住嗰啲工作，就因為亦都佢有英國 connection， 咁又是即係嗱，錢已經好問水啦，咁樣拍下膊頭，你睇下中間有冇個期，幫我做咗啲聲佢啦，咁樣咁可能係即係呢個最主要原因要拎翻英國做咯。 咁你喺成個過程入邊，你係負責邊一部分，同埋係個崗位係做咩嘢？ 最主要我要負責市場推廣，就係要攞呢個電影去話俾人知嚟睇啦，咁樣。咁首站就係香港咯。咁香港做好咗之後，只要我哋有足夠嘅資源咧，就盡量逐個地方再去做。咁首先啲目的都會係人權電影節啦、美國嘅大學團啦咁樣。咁但係呢個而家都仲係夢想嚟嘅，因為仲要睇下跟住出嚟開出嚟嘅結果，有冇資源再去做。但係我哋就覺得有意義，將呢樣嘢再去俾多啲人睇到嘅。 你剛才都講過啦，你自己本身冇呢方面嘅經驗啦。咁譬如話，突然間叫你翻嚟香港，要你做一個市場推廣，咁當其時你諗住點做法嘅？ 哇！一啲 idea 都冇，由零開始咯， 由開始啦， 係啊，估咯，撞咯， 咁揾邊個先？你揾邊個先？你揾邊個去傾傾呢件事？ 咁因為我以前我嚟香港之前都搞過一下啲劇場啊嗰啲嘢，咁我自己讀書嘅時候讀舞台設計嘅，咁所以香港嘅朋友有啲都係同劇場啊同媒介有啲關係，咁就喺度問咯，唔識就問人咯，嚇、咁但係好彩，我唔知係個題材啊定係。定係大家我嘅我有機會接觸到嘅不論係朋友或者親戚嘅朋友，都有一種熱烈想幫忙咁樣嘅嚇，咁、所以成事嘅就唔係在於即完全唔係因為我哋識或者有能力，只不過喺呢件事係有一個你一問，好多人都話好幫你。咁樣嘅情況， 其實呢個咧，我諗都我喺一個節目我都講過呢個問題啦。當其時有位朋友就問我：咁你而家網上搞咁，即係最重要梗係錢啦咁樣嚇。咁如果冇錢就冇得搞。咁我當其時個答案話俾聽唔係。你喺網上咧，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你個意念本身。如果係好嘅，得到人支持咧，其實錢係跟住會嚟嘅。或者不一定錢會嚟，而係話所有嘅資源、所有嘅支持咧，係跟住會嚟嘅。甚至如果冇網，即係如果你肯堅持嘅話，呢啲嘢都會出現嘅，即係又係用英文講 make it happen 咁所以阿炳嗰個我諗就係、是。 即係如果你認同呢一個咁嘅睇法咧，我無論你適唔適合丙啊，你翻到嚟同我哋講啊，只要即係你能夠說服到我，你係真係真心擺個心落嚟去做呢件事，其實我諗絕大部分人都喺而家呢個時刻都會幫你去做呢樣嘢咯，係嘛？咁但係譬如如果講到話今次能夠喺國際電影節能夠將到片俾大家睇，而且我相信個反應相當之唔錯。因为礼拜四你都啱啱都开咗记者会啦，系咪？ 系，就电影节嗰边。 系啦，系啦。咁电影节嗰边，其实你点接触佢，或者即系佢哋点睇呢部电影咧？ 冇真系详细倾过噃。都系照足，就系去 submission， 就系好似平时咁样去 submit 咯。咁我就未有机会真系同佢哋接触嘅话点睇，但系咧中间无可避免，我哋都会等待啦，因為始終你擺咗咁多心力落去，你會好，而其實電影節喺今日呢、這個電影，香港電影節係相當有地位嘅， 有 咁所以咧對我哋嚟講係好重要。即係如果一個咁樣講香港嘅話題，結果喺香港電影節得 放 唔 到放唔到啦，咁就真係好奇怪啊！真係 係啦，咁所以我又冇真係可以知得到佢哋點樣睇呢樣嘢喎？冇，總之就係 唔係我估計會咁嘅，因為咧呢、這個即係題材本身啦。好奇怪地咧，香港咧係冇人觸及嘅。 嗯， 即係照你嗱，你諗下好一個好簡單嘅邏輯就係、是、呢件事，如果香港拍咧係好易的。即係甚至而家人都在做緊啦。譬如話，我如果冇記錯，應該即係social record， 咁佢哋成日都有呢啲呢站。但係你話要將呢件事即係黃之峰或者馬雲琦呢個或者即係反國教做成一個紀錄片咧，係好奇怪，香港冇人做。 是 就反而有一個英國人去做。 是是 咁，如果你話喺我，即係如果我喺國際電影節係一個即係睇呢片或者去揀呢片嘅，我第一時間當然會揀啦。 係 咪？因為根本呢個係可以講係 long overdue。 係 而且亦都唔知國教呢件事。 係 甚至我哋講緊，因為我以前都有即係提出過疑問，就係、是、由2003年嗰次事件開始，其實已經係一個好 dramatic， 好值得。即係拍成紀錄片嘅一個，甚至劇情片嘅一個香港嘅事件嚟嘅。但奈何咧，就係香港嗰個電影工業咧，就容納唔到呢樣嘢。 冇錯， 嚇，佢本身有一個 market 喺度嘅。所以 market 意思就話，如果呢部片係喺一啲比較即係正常或者商業渠道去發，即係去發行嘅話咧，事實上係有人願意拎錢出嚟，就係買飛就去入場睇。 係嘅，普遍個反應都係會低估嗰個興趣咯。係啊，如果我哋即係去周圍去問人哋嘅意見，好多時第一個反應，咦，紀錄片好難 sell 喎，仲要香港政治紀錄片喎，咁就神得啦，或者會好觀望、好消極，到而家都仲係啊， 到而家仲係，到而家仲 係。所以如果你係好渴望睇呢個電影咧，咁你 就 敲 一定要嗱，我就可以講我奮身推薦嘅 。多謝係咁但係香港唔係冇人拍。時事題材 有一定有一個素材本身一定是很多的、因為大家知道而家逢親你見親啲嘢一定有人舉機噶啦。 係 個問題整得落嚟就話，大家有冇一個意念就係將佢變成一個 documentary，、甚至一個劇情片。我諗譬如遲啲我哋希望都訪問到陳果啦，即係佢哋開始都有呢個觸覺喺度。 但係就係咁樣啦。因為香港好多時有好多呢啲做新聞、做記錄、做電影藝術。都唔能夠成為一個 career， 大家都唔即係唔單止係揾食啊，就算你揾到嗰餐食，你要有條路繼續行落去，係一個生活以後一步一步做嘅嘢，係冇呢條路，咁所以大家好多時都係 one off， 又驚住咁做，咁所以香港唔係冇啲作品，有盧俊業有拍，Tammy 有拍選舉咁，咁但係就只可以去到某一個範圍咁樣，咁呢次。OK， 因為外國人去觀察，咁多咗啲 新嘅角度、 starting point 啊，咁有悲有喜啦，即係哎呀，即係可唔可以唔係去到外國人做先至俾人聽咧？咁樣 即係起碼個即係一個新鮮嘅地方就係你見到個英文嘅 subtitles 啊，嗰啲字幕，即係我最驚奇就係呢樣嘢，可以有埋即係一個字幕喺度啊。咁嗱，個導演同埋你都完成咗今次呢個即係 project 啦， 係 咁。其實你哋完成咗之後咧，你哋睇回望翻咧，你哋覺得係成件事個意義喺邊度咧？ 哇，好多好多， 逐樣逐樣講。 首先就係你真係身體力行去做咯，係啊，即係我諗 香港是一個很喜歡講的地方來的，咁我哋嘅語言係好有趣嘅，好豐富啊，大家好容易就有好多講笑啊，咁但係咧好多時尤其是我哋住咗外國，見過有啲真係話去到咗世界級或者明星級嘅嘢，真係做到出嚟咧有一個過程，要時間同埋要錯，要有機會有空間，咁呢啲嘢香港都好欠缺，咁所以咧有機會身為一個都是香港人而真的去在香港做了一件事，是對香港都很明顯是有一個共鳴或者有意義的，你去做出來這個本身已經很大意義，而你可以看到外面真的講完要去做出來的，是一方面真的很難，我都不知道可不可以怪大家，但是難，我去在帝道讀大學的其中遇到第一個老師我同即我哋討論嘢嘅時候，我有時會問啊呢件事我唔想做啊，好困難啊。咁個老師就教我話難唔係一個唔做嘅理由。 係老生常談，但係就呢個係我諗，即係我哋講一千次、講一萬次都講俾大家聽，尤其是如果你後生嘅話，係咪嚇？但係如果即係喺你嚟講咧，我就覺得咧，即係件事都係比較易理解啦。但係如果譬如話佢喺英國咁樣，佢拍完之後，佢仲會唔會關心香港？仲會唔會繼續睇？仲會唔會留意香港？ 我相信佢就會啦，係啦，即係因為 嗱，啲觀眾咧可能聽到呢句會硬耳同埋唔明白。嗱，我嘗試好簡單話俾大家聽，即係舉而家例子，譬如烏克蘭， 係， 譬如敘利亞， 係 發生嘅事比香港 dramatic 或者係嗰個轟動性或者即係嗰個注意力一定係比香港高。 是 吗？ 是。 因为你来来去，如果你在香港就算这个是因为讲一些人集会就是吵完，但是在放在成个世界的地方，你不要讲两个地方，你讲非洲，即一定是比香港就是那个sensational 係你講呢個現況係有可能導致你想再去做多一集或者再做下一件事，到底有冇個 attention 咧？有冇人會買呢個片咧？係個難度會好高好高。咁但係咧，你如果問佢會唔會繼續做有關嘅嘢咧？咁又唔一定唔會，因為我諗簡單去解釋咧，如果你喺一啲唔同嘅地方生活過，你發覺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 values， 咁其實同香港可以好唔同嘅。咁如果你喺外國，有時個 values 唔一定係成就，個 value 唔一定話你做到有幾轟動，有時係睇真係睇翻嗰件事。咁樣講喺香港咧，就好似覺得哇，你好戇戇 好戇居，唔係我 打食， 唔使交租啊，即係唔使交， 係啦， 唔使交即係呢個學呢個仔女書簿費嚇。 咁但係我慶幸我又接觸過一個社會是有空間去俾一啲堅持，或者在某一段時間寂寂無名，或者冇被認為是有成就，但係又有啲人覺得有意義繼續做，咁就亦仲有一個空間去做落去。而呢啲嘢其實最終喺個社會度係最終係有影響力，同埋好多事係喺呢啲度變出嚟嘅。 嗱換個角度啦，嗱今次咧未夠稱啊 ，Lessons in Descent 呢樣嘢咧，呢個題材本身咧就當然係我哋近期喺香港啊，即係呢幾年啊或者呢十年咧，即係好注目嘅地方 嚇。 但係香港係咪除咗政治之外，冇乜嘢值得即係你哋留意或者去講嘅咧？ 我一定唔係，咁梗係唔會啦。嚇，佢留意到好多嘢啦，佢留意到茶餐廳嘅西多士同埋好中意食牛肉粥啦。咁 咩粥啊？ 牛肉粥， 牛肉粥啊？係 啦 係 啦。 邊間啊？介紹我都唔記得。 因為佢喺深水埗呢頭住 過。係咩？ 係啊，因為佢 哦，即係我哋都係 studio 呢頭啊。 我又唔係好知道 exactly 個 location，但係因為嗰陣時資金不足咧，佢就喺度附近住板間房嘅。 係咩？ 係啊。咁比較平嗰個， 即係你唔好話就係劏房。 OK， 係唔好美化件事啊。OK， 咁係咯，就一定係有好多。事實上咧，係多到咧，我哋拍攝即係你唔好講話其他題材，呢個題材要講牽涉嘅嘢，我哋拍埋係即係數以百計小時嘅片，所以咧導演最初就以為，即係佢亦都即係呢方面咧嗰個預期咧就錯咗啦。初初嘅時候諗住，三四個月剪完啦，一剪咗係超過即係九個月一年咁樣嘅時間。咁其實就係因為就咁要講呢件事，可以講嘅 部分角度要知嘅嘢太多太多太多。 嗯、 我哋都即系 我知道佢哋剪接嘅时候嗰、那个过程系好难决定啊。呢啲好重要唔讲、 嗯， 哇呢、這个影到好珍贵唔讲，咁结果咧要等大家咧就上网咧睇埋我哋 outtake 啊或者其他。暫時未俾到大家睇嘅部分。 呢、這個我諗都係紀錄片永恆嘅最導演嘅難題。 係 咁、啊、即係件事本身好多時咧就好難去取捨，因為對個導演嚟講有好有趣嘅事情嘅時候太多，否則佢都唔會做呢樣嘢，係 咪？ 咁但係而家當然咧，即係由於嗰個互聯網發達咧，其實呢一個咁嘅問題咧都係相對易解決好多嘅，就係、是、你可以有一個短嘅 version，、 嗯、 短嘅版本就放喺電影院入邊。咁如果有一個即係你覺得喂，即係中意去深入了解嘅人，你就可以放一個長嘅版本喺即係嗰個互聯網上邊， 係 係嘛？咁正如今日嘅呢個就係即係做呢個節目都係啦。咁如果我哋做直播嘅時候咧，由於個時間關係咧，可能我淨係放一個短嘅 trailer 喺度，咁再加段。但係如果到我哋 archive 嘅時候咧，我哋就盡量即係阿炳可以俾幾多嘢，我哋就即係塞曬落去啊嘛。咁、啊、而且我相信嗰個觀眾本身都好有興趣睇嗰個成個即係電影啦， 係 嘛？咁其實呢個電影本身咧，佢由頭到尾即係由嗰個開始到依家咧，佢用曬咗幾多錢啊？ 而家咧就大概系等值六七十万港币，咁、 嗯、 但系咧就当然仲有啲数未出去啦，系、 嗯、 啦，咁预料咁一定会超过100万港币噶啦，咁、 嗯、 如果要再行埋个 World Tour 就一定唔止添，系、 嗯、 啦，咁、 嗯、 但系嗰部分我哋都未敢谂，因为而家好集中要解决咗香港呢部分。 我谂都唔需要担心嘅，即系你而家去到呢个情况啦，咁我谂即系去睇呢部电影或者去支持呢部电影嘅香港嘅观众以至海外嘅观众咧，一定好多嘅。咁啊，而家有个即系新口头禅啊，叫 crowdfunding 啊嘛，咁就尝试即系睇下点样啦，即系总之大家夹救佢咁样就即系去完成呢一个导演嘅心愿同埋阿炳嘅心愿啦。咁就第一次咧，我呢度完之前咧，我就即系再次多谢阿炳吓。其实你做呢件事咧，我好衷心即系服务客去讲咧，就系话我哋有啲惭愧，即系喺香港嘅我哋而家喺呢度生活紧嘅。呢啲事其實應該係我哋自己去做嘅。 嗯。 咁、啊、但係如果由一個英國嘅年輕人去做呢件事，我哋固然多謝佢。但係其實成件事我哋自己都反省下啦，即係點解一件係香港人本身要做嘅事，點解我哋遲遲都冇做到，係嘛？好啦，咁第一節就結束，咁大家可以睇一睇嗰、那個即係片嘅內容啦。咁第二節翻嚟咧，我就同阿國問阿炳啊。佢喺英國生活嘅狀況，因為始終我呢個節目咧就係香港 Disaster 天涯入比鄰，第二節見。 你今日係搞咩啊？ 我今日過堂咯，上庭。咁咪問我認唔認罪咯？咁咪唔認罪，咁跟住咪保釋，咁咪走咯。 譬如佢唔係好係佢唔係好介意人點睇佢啦，而家好明顯係咪？同埋佢好敢呢有嗰句講嗰句咯。佢冇乜計算嘅馬仔個人，即係馬仔個人就係咁就係咁啦。佢唔會特登講你想聽嘅嘢，或者佢唔會諗你想聽啲乜咯。 但 係 你唔驚佢真係 off 嗰時話認罪，或者即 係 覺得你 唔係都冇嘢㗎佢。罰錢同埋社會服務令嘅啫嘛，最多咪坐監咯。咁你罰錢同社會服務令冇嘢啊？ 你自己覺得你自己做得 咁實啱㗎，如果唔係都唔會唔認罪啦。